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41集，国际上赫赫有名。 M 州的电影还在进行中，秦修成这个时间段赶回来，就是为了第一时间来处理这件事。听到阿文的话，他不由顿了一下，眼眸眯起。 刑侦大队，你确定是他们的人？ 秦修成不是这个圈子的人，但他曾经无意中帮过一个狗仔记者，对方似乎是129的人，还一句话都没有说，给他开了普通权限，以至于他对这个圈子比普通人了解的要多。刑侦大队最近几年负责的案子大部分都是加密级别的大案，递到他们那里的案子都设有特别行动组，几年前在国际上都赫赫有名，只是两年前自从刑侦大队背后的人退圈后，大队的名声就不如以前了。毕竟圈子中的人都知道刑侦大队背后有人，可即便不如从前，京城本部刑侦大队也不是其他刑侦队能够比的，依旧负责国内外交接的大案件。什么时候连车祸也管了？阿文将目光转向秦修尘，回想了一下，再度道： 就是那个好队，之前您跟我们说过。 秦玲跟秦汉秋还没有找回来之前，秦修尘就一直在找他们的消息，到处找侦探所，也找过刑侦人员，这之间也跟阿文等人提过刑侦大队现任队长，在129也下过单，后来那名狗仔给他开了普通权限，他的单子才被人受理，找到了秦汉秋。 还是好队？ 秦修尘有些乱， 他怎么会管这件事？ 他抬了抬手，有些不了解现在的情况。现在刑侦大队的队长都这么闲吗？阿文这次没说话，只看向秦汉秋。秦汉秋从昨天到今天都异常的沉默，见阿文看他，他倒了一杯水给秦修尘，压低声音解释道： 好像是冉冉的朋友，冉冉跟我说没事了，你回去拍戏吧。啊， 别人秦汉秋不信，但秦冉他是非常信的。秦冉的朋友？秦修尘看着秦汉秋，虽然沉默，但一脸懵懂的样子，他不由按着脑门。秦玲还在昏睡，秦修尘看了阿文跟秦管家一眼，示意他们俩出来。经纪人看了一眼秦玲，也跟着他们身后出去了。四个人站在走廊上，还没说话，走廊尽头就有一对风风火火的医生护士赶过来，一人手中拿了个笔记本，直接走进秦玲的病房。秦修尘站在一边看得很清楚，这一对医生除了两个护士，其他胸前都挂着闪亮的研究牌。秦影帝有些不在状态。 是这样的，他们每隔半个小时就有一对医科主任前来查看小林的状态。 秦管家跟阿文两人面对这情况，显然是已经淡定了。研究院附属医院，什么时候有这项恐怖的服务了？秦修尘再度沉默半晌，他的指尖还捏着水杯。 你说， 他记得昨晚打电话的时候，还特地嘱咐过秦管家，暂时别让秦冉知道。秦管家跟阿文面面相觑，实际上两人现在也还没有缓过神来，从秦冉早上突然出现，一切就似乎不在他们的预料之内。两人一五一十地把程卫平跟陆兆颖好对的事情一一说起。至于顾西池，两人都没有看到对方的正面，只从不时过来观看的主任护士口中了解过他的一些情况，但也足够这两个人消化了。 秦修臣这边天荒地乱，秦冉那边已经收尾了。 检查报告也出来了。 郝队把一份报告递给程俊。 那司机撞人之前嗑了药，导致癫痫突发，只是路口处的监控被破坏了。 犯罪的人显然是个惯犯，只癫痫发作这一门，就让绝大多数人找不到证据。很少有人会在病人癫痫时检查血液里有什么药物，等到有些人检查时，这药物早就代谢了，车祸也只能是意外。但药检出来了，一切就另当别论了。这件事都要不到程俊和秦冉插手，郝队把那司机购买药物的证据都搜集出来了，无记名卡的流水以及转账流水另一头的人秦昭，两人的不记名电话卡通话记录跟路段监控也找到了，虽然没有通话录音，但等证人醒来，证词录好，秦昭的教唆罪直接成立。至于证人会不会乖乖配合，除了几个嘴硬的毒枭，刑侦大队几乎没有失手过。从陆兆营找到郝队到现在不到8个小时，一切都查得井井有条。郝队毕竟是刑侦大队队长，在京城权限很高，查一般线的案件他几乎都用不到搜查令。郝队跟程俊说话的时候，马路另一边的刑侦大队队员拿着笔看向正在撤封路条的程木，他压低声音说， 我以为郝队是派我出来查案的，毕竟这么简单的案子连个毒枭都没，没想到他自己上了。 说着，队员看向一脸认真严肃的郝队那边，内心有一句话没敢说出来，这会不会有点大材小用？程俊接过报告，随意看了眼，就递给身侧的秦冉，语气有些轻描淡写。 你先回医院，把这些资料带回去。 他伸手招来陆兆颖，让他把秦冉送回去。秦冉低头把手中的资料表翻了翻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。等陆兆颖把车开走了，程俊才摸出了一根烟。一双漆黑的眼瞳转向路口的监控，语气是显而易见的淡漠。 那个秦四爷段位挺高，全程没有插手。 借刀杀人这手段确实厉害。若他跟秦冉没有插手，秦修臣跟秦昭硬碰硬，两败俱伤。秦四爷一直觉得秦修臣就是秦陵的靠山，秦修臣被拉下马，秦陵秦管家这一脉不足为惧，至于秦昭也不会好到哪里去。秦四爷养了秦昭就是为了关键时刻对付秦修臣的，这手段 说起来，当初秦家嫡系一脉全都消失，疑点确实很多。 郝队不太在意的点头，秦四爷这手段放在秦家一众人手里是高，但放在他们这边就有点不够看了。程木撤完了封路条，走到两人身边，听到对话有些面无表情。动谁不好，去动秦陵怕是没有看过那佣兵老大呀。医院，半个小时的例行查看离开了。风尘仆仆赶回来，却发现回来后自己似乎只能当个摆设的秦修臣，此时内心也十分复杂。从一开始找到秦陵跟秦汉秋，秦修臣内心无法控制的喜悦，到后来发现秦冉的忐忑，最后到发现秦陵天赋时的惊喜，到现在。秦修臣手上拿着一根烟，他靠在走廊上，医院不能抽烟，他也没有点上，面容有些沉默。兜里的手机在响着，他拿出来看了一眼，是警局分区局长。秦修臣站着身体接起来，电话那边分局局长的声音响了起来。 你昨晚让我查的秦四爷，我探查到一点消息，你回国没？出来我们详聊。 分局局长也是个人物，经手的案子多，也是秦修成累积下来的人脉。 刚回来没多久。 秦修成看了腕表上的时间，说： 这件事刑侦大队那边在管，你可以放下，明天出来老地方见，我们再详谈。 你连刑侦大队的人都请到了。 分区局长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不过也知道现在的情况，所以没有多说。 明天我们再说。 两人挂断电话，秦管家从病房出来。 刘爷。 他看向秦修晨，声音顿了顿。 什么事？ 秦修晨瞥向他。秦管家看着病房。 普通的开颅手术恢复，影响神经系统障碍。虽然医生说过，小少爷情形不一样，醒来后不会留下后遗症，但短期内肯定不能过度用脑。 听到这儿，秦修成眼眸沉了沉，捏着烟的手也发紧。秦灵偏偏在这个时候受伤。秦管家转过目光，唇微抿，说出了心中的担忧。 下个星期小少爷的继承人资格怎么办？ 若是秦灵不可能过那个继承人资格也就算了，可偏偏库克先生说过秦灵的把握非常大。秦管家正说着，却发现秦修晨看向了他背后，他似乎有所察觉，朝背后看去。秦冉手上拿着一叠资料从拐弯处走过来，他大衣扣子没有扣，斜裹着满身风雪，一缕黑发搭在眉骨，眸色冷艳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